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男性健康的话题。 碰上不孕这个大难题，女性常常要背锅。然而根据临床经验来看，造孕失败的案例中有40%左右是男性因素导致的。年过40，男人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性功能和生育能力呢？不惑之年到底是什么挡住了成就霸业之路？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习惯会损伤精子？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田龙副教授跟您说说男人不惑之年如何成就霸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田龙副教授，田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男人不惑之年如何成就霸业呢？这个霸是爸爸的霸。首先呢，要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好，网友朋友们好，我是朝阳医院的田龙大夫。 今天呢，会和田主任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男性健康的话题哈。这个田主任，男人也想问问您，我们之前做很多的节目的时候都提到了，其实女性朋友的这个生育能力啊，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长，它是出现不断下降的这个趋势的。也想问问男人和女人是同样的吗？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生育的能力也真的会走下坡路吗？很多人都觉得这男性朋友相对来说60-70岁了依然有生育能力。 这个问题呢就要跟男女的这个生殖周期来这个情况来做一个对比。女性呢有比较明显的更年期，而男性的更年期来讲呢不像绝经这样特别明显，它是缓慢衰退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我们能听到60-70岁的这样的依然能生育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但这个情况不代表着男性的生殖功能随着年龄增加而没有减弱啊，正常情况下是随着年龄增大一定是会有减弱的，减弱的程度上来讲因人而异。 那也就是说不会像女性朋友有更年期这么明显的一个过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生育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对的， 但依然会有一些朋友随着年纪的增大生育能力出现下降，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这个现在的年纪也不是特别的大，为什么这要孩子要了这么久依然要不上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田龙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男性健康的问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田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登录一下腾讯视频，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田龙教授，田龙副教授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男人不惑之年如何成就霸业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资讯。大寒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中医有寒者温之的原则，认为温性食物例如羊肉、牛肉、鸡肉、猪腰等有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能够提高人体的耐寒能力，非常适合冬季食用。现代医学认为冬季进补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使得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储存在我们的体内，为来年的身体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补的同时，您千万不要忘了中医还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萝卜性凉，有生津化痰、消食和胃之效，炖肉的时候您不妨加几块萝卜，或者是搭配素炒的萝卜丝、蒸萝卜糕等食用，这样可以防止冬季进补太过造成的脾胃消化不良。2018年北京市体育工作会议近日召开，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表示，今年是首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是开展全民健身的基础，北京今年将会在这方面加大公共服务力度，继续建设完成770余片全民健身专项活动场地，尤其会注重小型多样的场地建设，为市民就近就便健身提供贴心的服务。有一项研究表明，父母双方在完全没有携带高度近视基因的前提之下，如果生育时父亲的年纪超过35岁，那么他们下一代发生高度近视的概率就会有所增加，最高会增加到 50%。 这也为当今不少晚婚晚育的男性朋友提了一个醒，为了孩子的视力健康，建议您不要过晚的生育。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开启，1月22号到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并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和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直接交流。播出时间为1月22号到1月28号的19点30分到21点，重播为次日的7点30分到9点，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田龙田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男性生育方面的话题。田主任，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通过一个案例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呀，是假的呀，是不是真的？像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这样哈，案例是这样的，说王先生呢今年46岁了，事业有成，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娶了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妻子，结婚之后两个人开始了造人工程，只可惜这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之后一点动静都没有，检查发现呢说妻子的身体一切正常，而王先生的精子质量呢却一直不过关，这王先生就挺纳闷的，觉得自己平时身体也挺好，这体检的时候也没检出什么特别的毛病，就想问问您这精子质量怎么就不行了呢？ 啊，这种情况很常见啊。我们首先来讲，这个王先生今年46岁，他本身这个年龄大呢，就是一个危险因素，影响精子质量的危险因素。 嗯。 那么其次呢，他讲平时身体很好。我们所说的平时身体很好的概念和精子质量来讲之间没有绝对的一个等号。 嗯。 啊，也就是说呢，影响精子的因素呢，实际上除了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之外，那么受在外在的影响也很多，所以这个身体很好要分很多面很多方面去考虑啊。第一个就是常规的体检， 嗯， 和生殖体检是不一样的， 嗯，这是两个不同系统的体检。 啊、对，是常规体检呢，就像我们平时汽车保养似的，做一些三滤啊，就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而这个生殖体检呢，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专科体检，检测的内容呢，在我们平时的体检当中是不包含的。 嗯， 所以他所说的平时身体很好，体检很正常，我们应该还对他进行一些更专业的生殖体检。 嗯， 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来讲呢，即使身体是很健康的， 嗯， 那也并不代表着你的精液质量一定是100%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受在外在的一些环境因素会非常多。 嗯，比如说有哪些外界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男子的这个精子质量？ 那么外在的因素来讲，你的衣食住行可能都会影响。 嗯， 那么打个比方来讲，有些朋友喜欢泡桑拿。 嗯 啊，高温因素可能对睾丸的生精是有影响的。 嗯， 我看刚才有一个网友啊，大妈这个来提问说，儿子是厨师，会不会有影响呢？ 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大家可能没去过这个厨师的工作间， 没去过后厨， 哎，温度很高，而且一站呢就4-5个小时。长久的站立和高温，那么这两个外在的因素呢，对它也是有影响的。 哦，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化学性的因素。 嗯 啊，比如说你接触的一些工作呢，会接触非常多的挥发的这种有机类的这种物质。 哦， 苯酚呢，苯这类的物质，那么对精子的质量可能会就有影响。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温度长时间的久站。 对， 还有一些化学的这种挥发物质都有可能会影响男子的这个精子质量。 对， 嗯， 那么我们只是拿这个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哈。 嗯， 那么回头呢，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涉及到影响精子质量的一些因素，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嗯， 所以这种案例呢是很常见的啊。 嗯，也就是说，其实外表看起来可能还挺强壮，年纪也不算特别的大。 嗯， 这个时候我们体检也没有任何毛病，并不代表着您的精子质量也依然是没问题的。 对， 嗯，那如果一个男性朋友想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生育能力，这个时候我们是去医院检查一个精子质量就完全可以了吗？ 其实来讲呢，来我们医院做生育前体检的人越来越多啊。 嗯， 非常好，这个意味着大家开始对自己的下一代生育之前有很强的这种关注和关心，非常好。那么到我们医院来检查来讲，主要是检查两类，男性的第一类的检查呢，主要是观察一下他的精液常规的质量是怎么样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初级的筛选 啊。 如果很健康，不意味着你100%都可以受孕。 嗯， 不健康，精液质量很低，那么我们要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去检查。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检查呢，是感染的筛查，就是感染筛查，就是你如果想要生宝宝，那么你机体内是不是携带一些病毒呢？啊，比如说有没有疱疹病毒啊、HCV 啊、HPV 啊，这些感染的情况，比如有没有携带乙肝或者艾滋梅毒这种更严重的这种传染病、传染性疾病，那么对下一代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么刚才可能网友会问，为什么说精液常规不正常会影响这个生育？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嗯， 为什么说正常的精液常规也不意味着100%能受孕呢？ 嗯，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呢，精液常规，我们现在对男性的生殖来讲了解的还不是100%了解。 嗯， 有很多案例啊，在我们这儿叫特发性的不育，太太跟先生的检查，目前的检查都是正常的， 哦， 但就是不怀孕。 也就是说气质上都没问题。 其实来讲，我们目前的科学和医学的发展还不能解释任何一个找到每一个人不育的病因。 嗯， 目前的这些检查手段，我们大概只能初筛出70-80%，或者是再理想一点80%多，不能100%的 解决所有的病因分析。 所以说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朋友，其实这个精子质量的检查，如果在您出现了不孕不育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很多人都说的是让女性先去查一查，说大部分问题都是在女性朋友身上。其实我们一直建议，其实应该男性朋友先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精子质量，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手段。 目前上来讲呢，这个比例啊是三分制的，那么三分之一是由纯的女性因素造成的，三分之一是由单纯的男性因素造成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配偶呢是以夫妇双方的问题造成的，所以男同志啊也不要不好意思啊，这个生小孩是双方夫妻双方的事儿，所以呢及早的去做检查非常重要，筛查很重要，不要等太太检查完之后，哎，我没事啊，然后你可能有问题吧，先生再去检查，结果发现有问题，那么影响了这种怀孕的这个时机啊。 尤其是现在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年纪已经偏大了，这个时候想要二孩，如果再让女性朋友先去查，男性朋友这时候耽误了没有检查的话，可能会错过比如说比较好的一个怀孕的这个年纪。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像王先生今年这个例子46岁了，他这个年纪真的算是男性在生育当中不是那么黄金的时段了吗？这个时候我们的生育能力真的已经不太行了吗？ 应该是的，因为我们的统计从45岁开始男性的雄激素就开始下降了，开始逐步的下降，进入所谓的男性的更年期，我们叫雄激素减退啊。那么雄激素实际上对生精也好，对精液质量，对性腺功能各方面的功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年龄增强了以后呢，那年轻的时候呢，各种细胞呢，它对于染色体的这种突变损伤，它是有修复能力很强的，高龄对于体内的，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要生育的话，精子细胞内的染色体的损伤或 DNA 的这种损伤，它的修复能力是减弱的，因此的精子呢，它里面的染色体的质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出现异位或者倍数异常的这种情况就会增加。 所以说其实年纪并不仅仅会影响女性的这个生育功能，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比女性稍微这个要延后一些，女性可能30多岁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这种下降，而男性45岁之后生育的这个功能能力也会相应的走下坡路了。 女性的年龄呢，大概从32岁33岁之后卵巢的功能就开始 衰退了， 比较明显的衰退。男性的年龄实际上也比较靠前，但46岁呢应该是一个更年期的一个开始，它的衰退会加速 更明显一些， 更明显。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都曾经报道过，比如说像这个任达华啊、罗大佑啊这些知名人士，他们要宝宝的这个年纪都比较靠后了。那也有人说了，这个男性是不是生育真的是没有上限，只要还能射精，只要这个精液我们查这个有活力，就依然是能够受孕的。 我们这个生育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如果讲自然受孕的话，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明星们是自然受孕的还是辅助受孕的啊。那实际上男性来讲呢，目前在生殖当中精子的数量，男性的精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有几个亿啊，所以呢从当中选出十几颗或20颗非常好的精子来做试管婴儿，那么这个要求，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来讲，那么70多岁的人男性也是可以生育的，如果从自然生育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生育能力也是显著的下降的，如果太太比较年轻，卵的质量非常好，能够弥补啊，这老夫少妻这种情况，能够弥补这种先生的生殖能力的下降，那么自然受孕的几率还是有可能的。如果夫妇双方都比较老， 年纪差不多， 那这种情况，太太比如说还没有，还在40多岁啊，临近这个 更年期， 那么这种情况下，生育的几率也是会非常低的。 其实我们就说了，生宝宝这件事儿啊，不仅仅是一方。男方或者是女方其实是需要双方共同来配合的。 对，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素苑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的女儿呢已经结婚三年了，但是这一直没怀上宝宝，说小两口半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检查，说女婿的精子成活率偏低，说当时医生也没给开什么药，就说让女婿加强运动，就想问问您，光运动的话精子成活率就能提高吗？说女婿看起来身体挺好也挺结实的，为什么这精子的成活率就偏低呢？现在导致这精子质量不好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啊？想问问您。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有典型性啊。第一个典型性来讲，我们讲一下不育的概念。那么婚后正常有性生活情况下一年没有怀孕，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定为不育症了啊，不育症。那么三年这种情况来讲肯定是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来讲呢，那么我们先聊导致精液质量不好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来讲呢，我们先从内因和外因来讲。内因呢就讲人体本身的情况，那么导致精液质量不好的原因呢，最常见的男性来讲呢，最常见的情况来讲还是疾病啊。这个疾病最常见的是什么呢？精索静脉曲张啊，比较常见。感染，叫生殖道的感染比较常见。那么除此之外呢，比较少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生殖激素异常啊，雄激素异常分泌，雄激素减低，雌激素增高，那么这些原因呢是也可以导致精液质量不好。精液质量不好的内因呢还包括一些老龄啊，高龄男性老年性的这种老龄因素的损害，那么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原因呢是由于本身是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这些先天性的疾病呢，你比如说我们有关于在外染色体上有关于精子生成的一些基因，那么这些基因呢发生了缺失，我们叫微缺失，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导致无精症，轻的情况下也可以导致重度的无精重度的少精症，非常非常少。那比如说 AZFC 片段的缺失啊，就可以导致重度的少精症，如果是 AB 片段的缺失呢，就可以导致绝对的无精症。那么再除此之外，内因自己的原因呢，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射精管或这个前列腺部位的这个结构异常，比如说喵了食管囊肿乌非食管囊肿等等，这些情况可以导致它的射精的通道有问题。这些射精通道有问题呢，排精不畅，精液量少，数量少，活力弱，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内因的情况。 那除了内因之外，您刚才提到还有外因。 对， 像外因比如说哪些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精子质量会有影响呢？ 首先来讲，这个睾丸的生精来讲呢，它是体温比正常的体温啊要低 1.8 到2度。这也就是说呢，睾丸呢在阴囊这个环境当中呢要远离躯体主干啊，比如说腹腔的温度，所以它要低。这个如果温度比较高，比如说睾丸的位置呢比较靠上隐睾啊，或者说呢有精索静脉曲张，这两种疾病呢都可以导致它的温度高，从而导致的生精不好。那么有一些生活或者工作的环境因素导致的温度升高是可以导致生精不好的。比如说喜欢泡桑拿，比如说高温工作环境啊，刚才所说的厨师，或者是在炼钢厂的高温炉旁边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特殊工种，那么也可以造成这种情况。除了物理的高温之外呢，物理的辐射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有一些搞放射学工作或者是核物理工作啊，核放射或者搞探矿的，核放射线接触比较长的时间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物理因素除了这几方面之外呢，还有一些化学因素。化学因素呢，某些药物啊，服用的有些药物，那么对躯体本身是有影响的。这些药物包括什么？比如说化疗药物，某些皮肤病类的药物啊，这些药物对生精会有影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化学性的物质啊，我们所工作的这些接触苯酚类的、苯类的挥发性的有机溶剂的，这些对生精功能可能会有影响。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见过一些吸毒的这样的小朋友、年轻人， 不知道毒品的危害性。毒品呢，它除了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毒性作用之外，它有很强的生殖毒性。生殖毒性呢，可以导致无精。我们见过这样的一些无精症的病人，是因为长期的像冰毒、像海洛因使用之后导致的这种情况。 嗯， 还有一些化学性的因素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因素。我有一个患者呢，他本身的工作是做什么工作？是做清洁工啊、清洁工作，家里的清洁工作，这个社会的清洁工作，宾馆。那么他会接触很多的这种清洁剂。 哦， 工作接触的因素，那么这种清洁剂可能会对他的这个精子的生成会有影响。 哦， 嗯，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其实一些有挥发性的这种物质，对于我们的这个男性的精子质量，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尤其是长期大量的接触，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得特别留心了。 我为什么说刚才这个夙愿这个网友的问题非常典型呢？他除了问了刚才两个，一个是不育的定义，还有一个导致精子质量不好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哎，大家都认为运动是不是就意味着精液的质量会能够改善呢？ 嗯， 也不绝对啊，也不绝对。我们先说一个正常的情况来讲，就是说你不运动、肥胖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好的。 嗯， 健康的身体啊，比较均衡的营养、适当的运动、充足的睡眠、愉快的心情，那么这是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它对精子质量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过度运动，比如说健身， 嗯， 那么不正确的健身方式对精子反而是有害的。 嗯 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大量的剧烈的运动的健身呢，可以导致肌肉当中每天会分解出很多的肌酸。 嗯 啊，这种分解出来的肌酸物质呢，对精液的质量是有影响的。 哦，所以说运动也得讲究科学合理，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受孕。 是的， 如果不科学不合理，运动量过大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精子质量。这个田教授，我得打断你一下，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咱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 好了， 还有哪些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甚至是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对男子的这个精液质量造成影响。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田龙教授进行沟通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走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0度蜘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间一蜘蛛光照的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万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直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

那么除了这些不良习惯之外呢，那么生活节律的改变，长期的紧张焦虑啊，这种情况也可以引起这个精液质量不好。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吃得很好，我也经常会健身啊，这个心情这个都很好，就是我工作太压力太大，睡眠不好。我们现在想这个中医老祖宗的一些话呢是很有道理的，七情治病啊。那么为什么这些焦虑紧张会导致这个精液质量会下降呢？那它主要是通过影响的男性的叫性腺轴、下丘脑、垂体和睾丸这个性腺轴。那么睡眠焦虑睡眠不好、焦虑紧张这些心情的改变呢，基本上可以会影响到下丘脑。 嗯， 那么下丘脑呢，继而分泌的一些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改变，又会影响到垂体，垂体又会影响到睾丸，所以它的生殖激素轴是乱的。 哦， 所以这个肯定是也是有影响的， 也就是精神方面的这种压力， 对， 或者情绪方面巨大的这种波动，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精子质量受到影响。 对，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例子呢，就是想生孩子这个压力啊太大了。 嗯， 算日子算得很准，但到那日子那几天呢反而不行了。 哎呦， 哎，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 嗯， 所以呢这个太太啊要给先生来讲叫内紧外松，还是要给他一些稍微放松一点的这个语言安慰啊什么。压力太大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是男人有的时候可能也是会比较脆弱。 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还有听众朋友在说自己就是想要宝宝，而且去医院检查这个精子的质量呢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医生说自然受孕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以目前的精子质量状况来看， 嗯， 但是他说每到这个算好这个排卵期前后，说自己就特别的紧张， 嗯， 甚至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勃起，完成整个的性交过程。 嗯， 这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压力，精神方面的原因， 心理压力太大了。 嗯 嗯， 好，那除了心理方面的原因，我们再跟大伙儿说一说，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有一些朋友在说，听说穿紧身的这种裤子也会影响我们的精子质量，这是真的吗？ 我觉得是的。那么如果穿紧身裤呢，关键来讲，因为阴囊呢它是有一个温度调节功能的，那么调节功能来讲呢，就是温度高的时候阴囊下垂，然后表面的血管呢就是增粗，更多的散热量， 嗯， 冷的时候呢就会睾丸上提，阴囊收缩。那么穿紧身裤啊，就容易造成局部的温度高的时候阴囊不能下垂，不能散热， 嗯， 所以不要穿太紧的。第二个情况来讲，太紧的情况不太透气啊，这两个原因呢，我觉得穿紧身的短裤来讲，嗯，不是特别的这个，对于想要生育的情况来讲，不是特别的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尽量的稍微宽松一点。 好啊，还有腾讯的网友想问问说，老公呢有真菌性的皮炎，主要集中在肚子上， 嗯， 想问问治疗真菌性皮炎的这些药物会不会影响精子的生成呢？ 首先来讲，局部的啊皮肤的疾病来讲呢，短期是用药，局部用药不会影响精子。 嗯， 那么皮肤病来讲呢，影响精子的情况有哪几种呢？第一个就是使用酮康唑类的药物，长期慢性的使用啊，酮康唑的。另外一些使用激素使用的药物当中，还有一些激素。第三个来讲呢，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这种皮肤的真菌感染，那么需要静脉或口服使全身使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精子的生成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啊，但是呢，这个网友呢也没讲这个皮肤的病变的程度啊。如果短期局部使用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 太大问题了， 哎，不要太担心。 好，啊，还有这个一位姓王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今年呢54岁了，去医院检查了精子质量，说 A 级精子的质量是2%左右，医生呢给他开了一些生精胶囊，还有乌灵胶囊。以及一些草药，想问问吃这些药如果怀上了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因为我不是中医男科哈， 嗯， 那么从原理上来讲呢，生精乌灵还有这些药物来讲呢，都是补益类的药物啊。我们知道中药实际上分不同的种类的，第一类呢是上上品，就是可以当饭来吃的啊， 嗯， 食补。另外一类呢就是补益类的，那么对身体影响其实非常小，没有什么毒性。那么还有一类药物呢，它可能就是 清寒类的药物，那么对身体会影响比较大。那么我看你说的生津和乌灵来讲呢，相对来讲比较温和，应该对孩子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在这边要提一个另外的一个话题，54岁呢本身是一个高龄的男性啊，不是说你七八十，不是说那意思，说对于生殖上来讲呢，您的年龄相对偏高，这种情况下精子内的染色体的这种突变也好，异位也好，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在孩子怀上的早期呢，应该早点做这个孩子的这种健康的筛查。筛查的办法呢，现在有无创基因检测，就是从抽妈妈的血来推测，从测其中的胎儿的染色体的基因的碎片来推测孩子是不是有三倍体的这种染色体异常。所以建议您这方面要进行及早的筛查。 那既然提到了这个话题，我也帮收音机前和网络前很多年龄这个稍微偏大一些男性朋友问问，比如说男性的年纪在多少岁以上就建议比如说对于胎儿的这种早筛要更关注一些。 那么这个数据目前来讲呢，我们还没有绝对的一个准确的人群断定。那么从我们经验上来讲，40岁以上的男性啊，那么这个就应该啊对这方面进行一些关注啊，进行及早的早筛。 好，这个朋友也在问说 A 级的精子质量是 2%， 既然说到了这个话题，我们也展开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如果我们去检查了精子质量，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到这个单子化验单，我们到底怎么看什么样的才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比如说进一步求助医生帮助了。 那么精液质量单呢，完全看懂了可能看人工出的报告可能容易看懂一些，它的数据比较少。如果出看这种计算机辅助的叫 CASA 这种单子呢，你可能头会晕掉，这上面 数值太多了， 几十个数值。那么我们告诉这个网友朋友们或者听众朋友们看几个主要的数值，第一个看总的数量。总的数量，那么我们正常的人呢，健康的标准应该每毫升在1500万以上就是正常的。那么这是新一版的 WHO 的标准，上一版的标准呢还是2000万啊每毫升。那第二个呢，你的精液量呢应该在 1.5 毫升到2毫升以上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看活力了。A 级实际上来讲呢就是直线向前运动的。那么 B 级呢是曲折前行的，虽然不是直线，但是弯曲的也是向前走的。目前我们把 A 级跟 B 级这个来讲呢，加起来 A 加 B 大于34就是正常的，这是新一版的标准啊。那么 C 级呢是这个基本上不动的精子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看畸形率。那么畸形率来讲呢，100个精子当中如果是4个是正常形态的，那么这个就是正常标准。那网友朋友们可能会啊 ,4% 就是正常的。对，因为现在来讲很多精子的形态，我们用染色之后去看的放大镜去看的时候呢，那么有很多是不太正常的，只要是 4% 就是及格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医院呢现在引进了就是验精子的 DNA 的碎片，叫DNA Fragment Index 碎片指数，就是来推测你精子的染色体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如果它的质量不好，碎片就会多。如果这个碎片大于 30%， 那就不好。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所说的 2% 的这种情况能怀上还是很恭喜的啊，很恭喜的。 好，那也跟大伙说的这精子质量的这个报告我们到底是怎么去看的哈。手机尾号是2311的这个朋友没说自己姓什么，他说呢自己预约了下个周四去做精液的检查，想问问之前禁欲大概是需要禁欲几天呢，因为医生可能给他说了一个具体的这个，不是说具体的天数，给了一个范围。这是越长越好吗？ 我们取精之前禁欲的时间应该是3到7天。这3到7天是怎么理解呢，就是你一号过完性生活以后，那么你取精做检查的时间应该是4号到8号之间。时间不能太短，太短的话精子数量少，时间也不能太长，时间太长的话呢，精子的质量和活力会受到影响。 好，所以说3到7天这样的一个数值范围之内其实是都可以的。 对。 好啊，我们也跟大伙儿说一说，其实我们跟大伙儿说的这个禁欲其实不仅仅是包括了我们正常的这个性生活，像手淫啊梦遗啊这些是不是都是包括在内的？ 是的，都包括在里面。 好。 这个之前那个朋友不是说医生给开了一些生津胶囊什么的，你们说这些很多都是中医的一些这个补益类的药物吗？ 对， 其实除了中医方面的这些药物啊，现在还有很多男性朋友其实生活过得真是挺精致的、 嗯、 除了女性朋友在怀孕之前可能会比如说叶酸啊一些维生素的这种补充、 嗯、 现在很多朋友还从国外去代购一些男性的这种生殖保健的这种保健品、 嗯、 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怀孕之前男性一天也吃五六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健品，也想问问这些对于男性的这种精子质量真的会有帮助吗？ 我目前这些在国外来讲呢叫nutrition supplement， 叫就是我们所说的保健品， 嗯， 在国内呢也没有健字号，这没有准字号，可能有一些健字号的，在我们把它分为几类啊，一类呢是属于微量元素的补充类的，那比如说啊锌、微量硒，那么维生素， 嗯 啊，基本是这种叫对于生精功能可能比较相对重要的一些微量元素啊，那么它呢在生精过程当中呢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它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单纯吃这些维生素对这精液的质量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现在没有这种很严格的临床的对照研究、 嗯、 啊， 只能说我们说吃它肯定是没有坏处的， 嗯，适当服用啊，也不要太多、 嗯、好， 那么另外一类的保健品呢叫抗氧化类的，我们知道其实我刚才所提到的抽烟呢、啊、喝酒啊、高温呢、啊、还有外界的这种因素啊，那么对精子产生影响损害的最关键的最终的末节啊，这个最终的一个环节，那么是叫过氧化物， 嗯， 过氧化物，也就是说那么无论是谁指使的这个killer 杀手，那么最后射出的是这把枪啊，那么我们也就是说过氧化物的这种抗氧化剂是可以阻断到它这个环节的。 嗯， 那这类药物呢，比如说啊，维生素的 E、维生素的 C， 啊，番茄红素，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是抗氧化的，它是起到这个作用。 嗯， 目前最主要的物质呢，这个保健品呢，主要是分为这两类，适当服用，而且呢，价格我觉得好像都不太便宜， 不便宜， 不便宜，不便宜。其实我觉得，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的。 嗯，健康的生活方式加上我们合理的这种膳食结构， 对， 其实这个就足够了。 那么我在这里要提一点，这个刚才没有说完，健身。 嗯， 那么过健身来讲呢，大家要注意蛋白粉的摄入啊。 嗯， 那么因为有一些教练呢，为了这个增肌，他的摄入当中是含有高热量和高蛋白的一些物质的。 嗯， 那么有一些我见过我们的案例，他的这个住院要精液质量不好，要做精索静脉曲张，结果吃的蛋白粉呢导致了导致肝功能这个转氨酶非常高 啊、哦、 那么这个是要注意的。另外有一些要增加肌肉的，那可能他要服用一些激素类的啊、 嗯、 那这样的情况也是要严禁的，对生精可能会有影响的。反过来来讲，那有的网友会问，那你吃那么多的胆固醇或者是蛋白质的摄入，那我吃的淡一点，白菜豆腐每天行不行？也是不可以的， 过素也不行。 你过素也不行，因为呢，我们的雄激素的产生，包括女性的雌激素的产生，它的来源呢，实际上是食物当中的胆固醇。 嗯， 胆固醇经过分解、经过代谢之后，会引起叫这个激素类的这样的前体。 嗯， 所以太素也是不行的。 还是合理膳食最关键了。 对， 好，还有微信上一个朋友发来微信，想问问您，说自己今年啊55岁了，但是呢爱人比较年轻33岁，说现在呢两个人想要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精液越来越稀，而且颜色呢也不像原来那么黄了，不知道自己的精液质量是不是不好了。这个精子的质量能从外观上，比如说颜色啊、浓稠程度啊来判断出来吗？ 实际上很难啊，我们从肉眼上很难来看出精液的质量不好，因为精子呢非常的微小，你根本就看不到精子的一些情况。那么精液的组成来讲呢，可能决定它的外观啊，精液的组成有 70% 是由精囊和副睾分泌的精液组成的成分来组成的，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这个精液类的物质。那么还有 30% 呢是由前列腺所分泌所这个完成的。前列腺的功能呢主要是使这个 因为精囊当中的精子主要是在一个凝胶样的这样的一个半固态的这个形态上储存的。 嗯， 精子基本上活动度很小。前列腺液的作用呢，主要是使精液液化。 嗯， 所以正常的男性射出的精液应该来讲是很粘稠样的，比较粘稠。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哎，就液化掉了。如果说你的这个精液液化时间非常长啊，超过了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那么你的前列腺功能可能是有问题的 啊。 我们大概能从表观上只能看到这些， 嗯， 精子的数量、活动度呢，我们是看不到的。 好，那颜色呢？比如说，他说不像以前那么黄了，这精液的质量到底是偏黄好一些，还是偏白好一些？ 这个没有绝对的一致的标准， 嗯， 那么颜色上来讲呢，我们主要判断一个异常的情况，看它有没有咖啡色的或者是淡红色的这种出血的情况， 嗯， 啊，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白一点也好，还是黄一点也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它不同的这种特点啊，嗯， 所以说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颜色， 对 啊，但是这朋友说自己是越来越稀了，这个精液的状态好，刚才您不是说了比较稠的，这应该是前列腺方面有问题，但是他觉得越来越稀了，这个浓稠程度稀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不好啊？ 严格上来讲呢，精囊的储存的这些精液的成分来讲是粘稠的，如果是精液越来越稀，而且精液量越来越少，我们推测啊，只能推测，那么可能是含有精囊这部分的成分是不是会少一些啊， 嗯， 那么前列腺的成分占的比例大了，但这个非常的不客观也不准确，所以我建议您呢，我们到医院去查一查， 就查精液质量，这个时候就行， 我们先初查精液质量，但是对于您的年龄来讲呢，我建议您还要同时再查一个生殖激素五项，我们看一下你的生殖激素性激素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需要不需要调整。 好，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啊，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特别想咨询您一下，说这个精液质量会不会和性生活的频次甚至是说手淫的次数有关系？ 实际上来讲呢，正常的适度的性生活是能够刺激机体分泌雄激素，分泌这个性腺轴的这个功能， 嗯， 也能够刺激这种精子的产生， 嗯， 但是呢它生精来讲它是有一个数量的 limitation， 一个限制的，你过频的情况下，比如说每天一次或每天多次，那么肯定其中有很多次的精液的质量是比较稀薄的， 嗯， 所以呢还是应该建议呢在两三天以上 进行一次，这其实也是提醒想要宝宝的这些小两口们， 嗯， 我们性生活的频次稍微控制一些，不用说很多朋友说那我就广撒网吧，我这个频度越高，次数越多，我中的几率也就越大，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对，平时呢没有绝对的限制啊，这个就是在排卵期附近的时候建议两天一次吧， 嗯，这个时候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频次， 嗯， 好的，也再次感谢田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田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 我在朝阳医院本部啊，就是我们三里屯南路这个本部出门诊，我的时间呢是周二的下午和周四的全天。 嗯，周二下午和周四全天，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朝阳医院的泌尿外科继续找到田龙副主任医师进行交流和咨询。也再次感谢田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叮，是一种提醒。叮，是一种智慧。健康，叮一下。 哇哦，不错呀。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您关注一种常用药，这个药的名字您一定听说过，它就是阿司匹林。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乔岩。乔大夫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

就喝热露露。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